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我哋卒之饮完支酒啦。 啊，饮完啦！ 哇，好开心真系。 我哋今日讲下 谈 计较。 计较好得意啊！当你一个人人生上面计较，你永远就会停留咗喺某一个位置，唔会向前进。举一个例子，话说我哋有个病房经理咧，就成日做啲咩嘅咧？睇下人哋有冇攞病房啲饼干食啦，睇下人咪有冇即系攞啲牙膏用啦，睇下啲人有冇攞多啲厕纸用啦。佢永远就系睇住一啲嘅细位，嗱唔系我老细啊，我以前个老细啊吓，咁我而家个老细大路嘅，咁佢逢系呢啲人，你只会停留喺自己而家嘅位置。你不會去看個大方向，不能夠成功的。我又舉一個例子給大家聽，煮餸。如果你很計較，你永遠都是一間茶餐廳，或者一間名不經傳煮行貨嘢給人吃的師傅。你個人要不計較，你才能夠成為一個大師。第一，不計較的是體力；第二，不計較的是材料。通常有些人會計住度住啊，我俾啲咩材料，人收幾多錢，點先可以即係做到賣到錢？呢啲只係行貨，唔會好食噶。我食過一間茶樓，阿容記，容記嘅生炒骨，即係嗰啲甜酸排骨啦、咕嚕肉係好好食，但係人哋落嘅係咩咧？就係時間。佢落嘅材料唔係開嘅，即係生炒骨最衰個汁就係開噶啦，攞嗰啲醋啊、茄汁開。永遠就是你只可以收到行貨錢，最衰的生炒骨一嚟，哇！那陣酸味攻到你啲牙都痹埋。那些生炒骨我就永遠不會吃。生炒骨要好吃，一定是要用華梅汁開的。但係華梅汁開的時候，佢要嘥很多資源時間。咁你吝惜，你孤寒，你就永遠做不到呢些，亦都永遠不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人。一個成功的人，永遠不會吝惜自己的體力，吝惜自己的眼光，吝惜自己的付出。如果你是很吝惜这件事，你要我付出多少收到多少，你永远就会站在一个官，即是一个位置不会向前进，亦都达不到。 这个境界也很困难。 我发现呢、是这样，我出来做事这么久、有些人天生是可以 的， 因为呢有些人可以将眼光摆得再远一点。 譬 如说我现在的老板就是了， 是 他不计较你做不做事，不计较你怎樣做，用什麼手段，用什麼方法，他不計較你盜取公司的資源，他不計較你穿櫃孔底，但他計較什麼？計較今個月公司有多少增長。 這些就是 即是呢對於老闆來說呢即是最後的結果就是要賺錢，是的，即是目標為本，結果是對的話呢，方法是怎樣，沒什麼所謂。 對 咁樣咧，但係咧呢、這個係一個點講咧？其實好簡單啫，主要如果譬如話你個米倉入面係有幾擔米嘅，即係幾擔嘅概念係咩咧？一擔米一石，一石係一千斤。如果你有幾千斤米嘅時候咧，大家咧係拎個，然後咧佢最大嗰個斗咧，佢就只好似你個煙灰缸咁大嘅啫。你俾兩條撚嘢入嚟任匹都好咧，匹幾斗米係好困難嘅。係嘛？佢每次匹嘅時候只係放喺佢衫裏邊個衫袋咁樣拎走嘅啫。咁喺有限嘅時間裏邊，時間有限，咁米對佢嚟講係無限嘅。 嚇， 跟住然後佢每次個容器咧， 佢手段又有限。 係啦，佢手段咧又係有限嘅時候咧，佢根本係唔會太擔心。 係， 但係咧，對於咧嗰兩個匹米嘅人嚟講咧， 係， 佢每次匹到嘅時候咧，佢就開始計價，佢計，我今次呢個豆太細。我每次只可以匹落自己件衫度，然後每次匹完之後咧，我需要離開呢個地方，再翻嚟度。所以咧，對於一般嘅打工仔嚟講咧 ，traveling cost 每個月嘅薪金，同埋咧要將來嘅地方咧，對佢嚟講咧，佢每個地方都要計得好緊要。其實咧，就係你擁有幾多資源而培養咗你嘅嗰種性格。好少人有呢種突破啊！就係佢有好少資源，但係同時佢好唔計較。你有冇見過呢啲人啊？ 冇。 系啦， 要好多社會經驗先得。嗱，我係一個唔計較嘅人，但我社會經即係我亦都冇錢，但我亦都好少去計較。有啲嘢付出咗就付出咗，算數就算數。喺生命裏面能夠對生命受到威脅嘅時候，都笑一笑就算數嘅人，永遠係最快樂嘅。呢句説話唔係我講噶，係沖繩型一個美軍嘅女軍醫講嘅。当你一个人点先为之快乐，为之点吃得开，为之点唔计较，就系、是、当生命受到威胁，你能够笑一笑。 所以咧，其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係咧，其實但係咧，人生最困難的地方咧，就係高調嘅觀點咧，好容易講。但是呢你要好像去面对他一个这样的环境呢，然后呢真正即是呢其实所有的观点呢一定要在真实的环境下面锻炼出来才是真的。所以和尚呢其实他明白的道理是很有限的，我有时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讨论资源的问题，他不需要下去跟人家格斗。那你譬如说他觉得你要放开一些，因为他本身没什么执着，他也没有什么事是很紧张过的。所以他真正修的道呢，其實是一個很，我會理解為一個是一個很低層次的道，因為你沒有受，因為沒得考驗啊，是啊，即是你說你不屌閪咩？屌你尾，然後找條直樹帽子在你面前除下衫，和尚你是不是真的不扯旗？ 啱啱啱， 即是呢，但是呢，可能你有一定的性經驗啦，或者你可能都玩乜都玩過曬啦。我嗰日都問我有個朋友，我話啊，你仲有啲咩想玩呢？啊，細個佢話細個嘅時候咧就好中意波推， 係 又好中意吹簫， 係 佢話咧大啲就中意讀龍傳， 係 但係咧經過數十次嘅鍛鍊之後咧，佢話啊近排想玩咩？啊想揾日本水床咁樣， 係 今日咧，但係咧你好得意喎，原來咧每一樣嘢咧，當你試過嘅時候咧，嗰樣嘢咧佢唔係會慢慢又會啊，你會唔會突然間啊有一日我又想玩翻吹簫？並唔係咁嘅，係嗰樣嘢你覺得似乎係應該係必需品嚟嘅。你係嗰樣嗰個慾望係會消逝咗，你係需要追求另外一啲更高層次嘅嘢。呢個就係佢即係咧，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對想講呢、這個呢件事咧，就係、是、想講話你一定要在個真實的環境裏面去試練過，你去對那樣東西沒有執著並且放棄了，你才可以真正做到這個境地。好像我老闆那樣，他說哇他說他年輕很厲害，即很淒涼，什麼去維康道擲米啊，幫人家搬米啊， 屌你我搬石油氣倒臭水啊， 跟著不過我都是懷疑他說大話的了。所有到現在成功了的人都喜歡描述他曾經是一個出身的寒美。 喂，那我是出身的寒美大佬。 譬如好像蘇文峰說他自己是什麼 啊，我相信他真的出身很寒美。 咁咧，但係咧，呢、這個好似啊，即係好多人都會咁樣講嘅。不過唔緊要啦，反正佢而家已經成功咗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咧，去到唔計較咧，係因為嗰啲嘢你計嚟都冇用。譬如話你簡單，你譬如話你話珍惜生命咩？你平時夜晚你都會拍蚊啩？咁到時你又唔會珍惜生命，蚊其實都係一個生命，係嘛？但係因為佢太細，細到你根本你覺得唔需要尊重佢。但如果你殺死一個人咧，你個時候你就覺得哇，生命真係好寶貴，係嘛？你亦都覺得應該係俾人哋有生存嘅權利，或者你都應該尊重呢個生命。你跟住有好多廢話，你係好想講嘅。不過咧，就係、是、到你多到咁上下嘅時候，譬如話好似你係一個皇帝，或者你係一個統治者，你有嘅人民太多嘅時候，生命又變得唔可貴啦，死一兩個，快死 啦！算數啦，屌，係 set 地柱嚟嘅啫呢啲。 係啦，所以當嗰人變成一個數字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太計較喎，佢又唔會覺得嗰人死咗啲咩咁特別啊。所以我相信所有統治者見到人哋咩江行啊、水災啊，哦，唔係。 我冇得咁就關我撚事啦！ 佢唔係關唔關我撚事，係係、啊、會咁嘅喎，係咁係咁發生嘅喎。現實係佢唔會有好多冇乜嘢值得好討論，因為個事實擺在眼前，係你亦都冇辦法去解決佢。 係 而嗰啲人民就好似我老闆個户口嘅錢一樣，係你咪攞啲咯，你幫我搬翻啲入嚟咪得咯。總之你搬入嚟嘅數同你攞咗嘅數。是不要大過你拿那個數的時候， 很多人很難的不計較。剛剛才我們看完一本雜誌，寶寶龍買的這本《東周刊》，當中講一個女人，她嫁了這個永安集團的太子爺，她就真的很計較，說她老公去滾令到她有厭食症、甩牙、殘廢、屌割了胃。很老實講一件事，你自己因為計較，你想想你嫁個富豪都是不想做事，想生活好一點，想生活悠閒，想拿到別人的著數，你計較他之後去滾。男人或者女人，你不要說男或者是女了，現在女人有錢都一樣去滾。你說我要計較為什麼他對我不忠心之如此類，你當年不是因為計較所以你才嫁他嗎？你要愛你，你咪嫁個窮鬼咯，啱唔啱先？你嫁個住公屋噶，笨柒！你嫁個住木屋噶，你嫁個乞衣啊！佢冇資源去滾噶， 佢冇資源滾靚女嘅喎，你唔使話厭食症，你一樣計較啫嘛。人好難嘅，唔計較 係。即係我，所以咧，我覺得除非即係只有兩個情況，就係一係你有好多。係。係啦，咁咧但我有一個朋友咧，而家我另外一個拍檔，都好犀利嘅。譬如話，因為我嘅時間少，佢嘅時間多，唔緊要，佢咪做多啲咯。係。咁然後佢就唔係好計較做多做少嘅。佢有樣嘢咧，佢錢我諗佢多過我嘅。 但係 佢 多 啲，但係佢眼光放得好遠。佢係覺得嗰個客好乞人憎咩？我冇所謂係。而家服侍咗佢，佢下次咪又係幫襯我咯。佢可以將眼光放得好遠，佢有能力係佢嘅自信心好多。而我亦冇佢咁嘅能力。我都覺得望咗佢嘅時候，我好多時都自愧不如。我覺得咧，唔計較呢個力量咧，其實都好大嘅。其實 係要訓練翻嚟嘅。話説我而家又拍咗 都唔知係唔係訓練得到。 係一定得嗱。我話説我以前都係一個好計較嘅人，我冇，因為我零，咁我當然要計住收到幾多，得到幾多。但係當我受過好多教訓嘅時候，我真係笑一笑，有好多嘢就算數。近來我就調咗去第二間病房。拍到一些靚妹 OU 的學生，有些真的很計較。很計較的時候，你會發覺一件事，有次個靚妹問我，喂，我畢業在監獄處，我做一粒花，我說是啊，可以不用做啊，我想著是這樣，我心想你騙屎了，監獄處一粒花，鼻屎那麼小粒啦，弟弟，警察一粒花就大，監獄處一粒花，黑痴啦你，那他的心態就是想著我計較，我不想去到做，我希望我大學畢業之後，就喺呢個千姿，即係天之驕子，萬千寵愛。我真係想同呢個靚妹講下，你去旺角一嚿磚頭飛落，或者你去中環一嚿磚頭飛落嚟，死十個八個嗰啲唔係博士，屌你係碩士啦！你咁嘅柒頭皮，屌你老尾打刮痴，唔知你吹撚咗喺邊啊，細佬！即係有啲人會係計較得咁緊要，我做多少少已經唔得，但係喺呢啲咁嘅人。未來的生命裏面就是因為他太計較，永遠自己看的路徑或者他身處的處境就永遠就在那個位置，因為你不肯付出，你經常計著喂我付出得不得到的，喂很老實說你不付出就一定得不到，你要跟我說喂我付出得不得到，那你收皮了，你不要付出了，即是等於現在的議員而已，有好多屌你老尾坐喺度勾荔枝嘅，屌你老尾话系我付出之后有冇选票，我得唔得到某啲嘢？唉，咁你收皮啦，屌你老尾！你连做都唔做嘅时候，这个世界冇人，这个世界亦都冇一啲咁嘅嘢。我话俾大家听，你做未必得到你想要嘅嘢，但系你唔做就一定得唔到。但系而家好多年青人都系谂住，喂，我得唔得嘅先嗰样嘢？嗱，我唔得我唔做，咁你食屎啦，谂真系佢。 哎 而家好多人都係咁噶， 做人呢個又要有少少冒險嘅精神， 係， 即係你完全係冇一種唔去搏一搏， 係， 你就唔知道噶啦。 啱，等於當然節古華拉啫嘛，節古華拉都可以唔得噶，佢都打定輸數唔得噶，但係打出嘅係花花江山。 嗯， 即係你呢啲嘅付出，你都唔肯嘅話，咁你一定唔得。 即係同埋又咁講嘅，唉，有時如果拉得遠啲睇。咁啊，其實你有嘅時間亦都係好短嘅啫。 啱啱， 咁咪玩下呢樣反下嗰樣咯嚇。 但係而家好多年輕人都好計較噶嘛，屌！尤其喺手藝方面，而家好多人嘅手藝點解會淪落到一個階段就係咁撚屎咧？就係計較付出咯。嗱，我舉一個例子啊，而家好少人玩樂器，原因就係我計較付出咯。我屌你老尾，我投注咁撚多時間，得個丁屎咁撚多嘢，你收皮啦！等於而家香港溝女咯。啲女溝仔，男仔溝女仔，女仔溝男仔又係，喂我付出咁多得唔得㗎？你唔付出就一定唔得。但係啲人就成日計較，喂我屌我已經俾咗呢啲嘢出嚟喎，咁你俾咗啲嘢出嚟，你得咁細路。 不過唔計較咧，呢樣嘢咧又係好困難嘅，即係你要去鍛鍊到唔計較呢、這個，即係咧。 你要鍛鍊唔計較，一定要受好多傷害。 有一啲人，佢可能係有唔計較呢個咁嘅心境嘅，咁佢有天賦啊，呢啲人，即係實。好像我一起住的那個肥仔呢，即是跟我一起住的 roommate， 他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有一種不是很計較的種心情。你通常呢有時你見到他被人屈了或者蝕底狀呢，他就會說哎計較做什麼啊這樣。不過呢，但是呢他這個觀點又不是很值得，又不是很試練到的。什麼意思呢？有時譬如說呢，人家開人家做事這樣，他因為他做事比較慢的，他可能呢人家做三天，他要做五天才完成。 咁佢又覺得哇，屌我做咁長時間，然後獲得嘅又係咁少，可能唔計較嘅人咧，佢自己都有一啲盲點嘅，即係你譬如話食餐飯，可能俾咗兩三百蚊，佢咪唔計較咯，咁但係如果咧你要佢辛苦咧，佢又計 較啦， 咁我另外咧，我而家工作嘅拍檔咧就係食餐飯到工作咧，佢都唔係咁計較嘅，投資二十萬佢覺得好少錢嘅啫，可能佢都有佢計較嘅位置，好似琴日咁樣佢條女就揾咗車翻屋企咁樣。咁然後咧，咁佢因為同我喺度遊場啦，咁啊遲咗啦，咁佢條女又好憤怒，係咁屌柒佢。跟住然後咧，佢就話佢話喂，咁我不如咁啦，我俾錢你搭的士翻去啦咁樣。佢話咁我哋咪解決咗問題咯咁樣。咁然後條女又係好嬲啦，即係你覺得喂你俾錢大撚賺啊，巴巴叉叉咁樣。咁然後咧，我 friend 咧就咁啊收線啦，咁唔講啦，咁啊算啦，咁啊始終有外人喺度，冇咁好，即係 鬧交唔好睇。 係啦，跟住然後咧，咁後來咁佢條女要入天門嘅其實。咁然後咧，我話做男人冇得咁小氣噶啦。咁然後咧，我話可能 M 到嘅啫，我話你咪照佢咯，去打電話俾佢，得就得，唔得咪叫我雞翻屋企咯。佢好快又改過過嚟。佢即刻就真係揸架車入咗屯門，用車埋我翻屋企啦。故之，我就覺得係好得意，係一個人咧，佢唔同自己鬥氣，唔好同自己鬥氣，即刻可以揀一件啱嘅事嚟做，然後唔計較。哇！三樣嘢可以起埋一齊嘅時候，心理素質極高。 呢種人一流。 係啊，所以我都好慶幸近排有一個新嘅拍檔。 係呢種人。是要試翻嚟嘅，即係你喺森林裏邊跌跌撞撞，俾好多老虎獅子搲過，你先會咁。 佢話以前咧，因為做 sales 咧，即係經歷過好多唔好嘅嘢。 一定㗎啦！你做呢啲位俾人屌好多。 咁然後就經過好多嘅訓練之後，佢今日變成咁樣，咁我都明白咯。咁我都係學習緊。 人生你要得到好多，你要得到經驗係好痛苦嘅，付出嘅代價係好沉重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係我。突然間我看了某一本書，或者我突然間有一個人說一句說話，我得回來不得的。你一定要受很多的血腥啊、暴力啊，你才可能得到這些東西。即是現在的年輕人，第一受不到這些暴力，第二現在的年輕人太受保護了。即是我覺得你要達到這樣的境地，你就要付出你自己，即是生命裡面的痛苦咯。 是的，都是這些都是說到尾，拿自己來換。 啱， 唉，呢樣嘢最困難。好啦，講完， 係咁先，拜拜。